有三十几处刀伤。警方又说，死者和被捕男子曾经是情侣，会循感情和金钱纠纷等方向调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5点，跌17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38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6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78，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8，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22美元，卖出1,805.73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4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过去几个钟，浅巴继续向西北移动，其相关的雨带间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普遍吹强风，南部风势较大，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下午5点前维持。随后会否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就要视乎浅巴的发展和本港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浅巴的动向。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昂坪、华兰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5、75和6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小白白元浩，无论天晴或者天阴，每日朝早六点，我都会准时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任何天气都有我陪住你。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转唔转？转定唔转啊？唉，到底转唔转好啊？ 喂喂喂，到底你想转啲乜嘢咁烦恼啊？ 第二阶段消费券多咗两个储值支付工具可以拣啊！我谂紧转唔转好啫嘛。 你可以慢慢比较下六个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同埋可以用嘅商户。想转会啊？可以喺6月23号至7月23号期间更改登记记录，手续简单。如果唔转嘅话，就乜都唔使做噶啦。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走进大湾区，听听新世界。 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收线系咪可以唔分手啊？ 愿我们说话，宁愿有对话，就算有指责，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骂。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人说话，宁静里见。 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拾，缘结很可怕。 三分零钟的歌入面，阿 Fred 话是保持住一个矛盾挣扎的状态的，因为是写给一对即将分手的情侣最后一通的电话，彼此心里面都知道，只要其中一个收线，关系就会完结。 默然挨下去，有谁好过？ 作曲张子枫、卢永林，填词小优，编曲力旺，监制张子枫、何君源。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张子枫保持通话 ，Don't Hang Up。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前，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七一公众假期，我是梁继章。 七一假期快乐，我是 Sarah 李丽蕊。 早晨，七月一号，下半年开始，我要为我的下半年努力。 其实日日都应该努力吓，咁啊，你都努力噶啦，不过努力都唔够，要好努力。好努力，好努力，讲三次，终于嗰时讲三次。 O、okay, K， 好努力，好努力，好努力，再加多一个好努力。Okay. 欢迎晒大家， 欢迎。 哇，放假日，大家瞓喺度听。 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ongratulations.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Who would believe that I could be happy and contented? I used to think that happiness hadn't been invented, but that was in the bad old days before I met you. When I let you walk into my heart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I was afraid that maybe you thought you were above me That I was only fooling myselfTo think you'd love me But then tonight you said You couldn't live without me That roundabout me You wanted to stay 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ongratulations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开心嘅日子啊！咁啊，七月一号公众假期，大家可以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虽然呢个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啦，但系头先咧，我同阿李丽月咁啱啊，大家今朝咧就不约而同去到呢一个停车场咧，即系我哋差唔多时间抵达、嗯。大家都望住个天幕，哇！喺太阳北北，今日好好、啊、咁啊、嗯。虽然系三号风球，嗯、但系喺嗱，我唔知区区唔同啦、嗯，可能大家听紧个区咧就有即系啲黑云都唔顶，但我哋个区咧就好阳光喎、啊。今朝、 嗯，我今朝翻嚟嘅话系会发觉就系时晴时雨咯，因为其实始终咧，因为我喺新界嘛，咁我都会有一个狮子山啊嘛，咁所以咧你就会发觉好得意噶。好、嗯、多时候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嘅就系佢过咗个狮子山之后咧， 系截然 不同嘅天气嘅。 冇错。 咁我翻嚟嘅时候嘅话咧，佢有啲雨嘅，但系过咗狮子山之后，你哇豁然开朗， 心情都叮一声， 阳光普照。 冇错吓，天气的确会影响人嘅。但系呢两日咧，唔知点样做计划好啦。我自己咧就咧本来啊星期六、今日星期五啦，星期六咧就因为有啲宠物美容师咧好忙嘅，即系早一个礼拜 book 嘅，咁啊 book 咗咧。同只狗仔去冲凉、 嗯， 但我琴日我就谂啦，哇！如果讲呢两日又打风又落雨，咁冲完凉揽住只狗，一出嚟， 缝 缝声， 咁头发乱乱，冇底， 系啦， 头毛乱咗个头啊！ 啲雨撇咗落只狗仔度点算咧？ 咁 我就琴日打咗系 cancel 咗，但今次见到个阳光，我又哎呀， 算啦，下个礼拜先啦， 唔使系啊，冇所谓嘅， 人生都能计划 啫， 系咯， 你 问 佢， 人生能计划，但系能计划都计划嘅。例如咧，其中一人嘅嗰个 figure 嗰个体型嘅营造啊、打造咧吓，咁啊，可能你又唔系好重视啦，马 我好重视噶。 哦，系。 你有咩？你讲嚟听下。 你做咗啲乜嘢？ 你几重视啊 ？keep 住而家呢个 figure。 哦，佢做咗，佢、 啊、 做咗好多嘢先 keep 到而家咁嘅。 其实你都算系咁噶，因为你喺度讲翻你琴日嗰件事啦。 边 件 事啊？ 你咪 Michael 啦。 啊 我净记得 Michael 啦。心心眼。 冇人知 噶。哦、oh, ，OK OK。 Anyways， 咁不过就即系你个讲紧咧，就原来你嗰阵时候好早，做紧广告公司嘅时候，已经有肚腩啊嘛。 系啊。 你 keep 咗几多年啊？我谂有六啊年咯。 嗯，一出世啊，一出世 四年到。 六十年咯，差唔多咯，个大寿啊嘛，今年。 系啊。 其实咧其实唔使你去 keep 啊，肚腩系最难减，我自己觉得。 啊。 尤其是成日坐嗰啲。 唔系噶，会瘦噶。你睇下嗰啲手脚瘦到见骨。 嗰啲手脚真系好油啊！我好憎。要啲手手腳腳， 你知唔知 M&M's 啊？ 雞蛋人，雞蛋人， 你一嚿啫，咪咧咩插啲手腳落去咁樣？我想講好耐啊！ 所以咧，聽唔聽到我呼吸聲？ 阿馬老師，我唔知 你未死。 雖然咧，我聽阿 Sarah 有一次咧，嗱唔喺你面前講啊，即係背後講嘅。 講我啊， 係啊， 我成日喺背後講你噶啦，黐線。 但係佢唔係講你唔好喎，佢係話其實佢都覺得你唔算食 好 多嘢。 我好少講佢唔好嘅喎。 系啊，佢话你都唔算食好多，因为佢见过你食早餐啊，成 咁样， 你记唔记得？ 我帮你辩护嘅就系因为咧，阿大佬强，唔系话大佬强，哇死啦！阿大佬张，佢话咧就系话咧，你点解会搞成咁样？佢会唔会食好多嘢？跟住我哋两个就话咧，如果系嘅话，其实我叫佢 train 你，令到你咧就瘦翻啲。咁我就唔系噶，其实咧即系一个迷思嚟噶。朝头早我 系 同你一齐会喺楼上三楼食早餐噶嘛。其实你真系食好少嘢， 你仲食得多， 系啊。 佢食得多， 我食好多嘢噶，但系咧佢真系食个三文治，佢仲要慢慢去望一望个三文治。 系啊， 有冇曱甴？ 三文治唔系啊，佢竟然就前日啫嘛。 沉思啊， 你做咩啊？跟住佢就话：我觉得好靓， 系啊， 三文治。你话你唔系心谂我就系咪丢咗花啊？咩事啊？ 因为嗰度咧，我喺出边买嘅，佢嗰个咧就系两片火腿，然后有啲鸡蛋。雞蛋佢係烚嗰啲蛋嚟嘅，然後咧有幾片嘅蛋咧， 即係欣賞佢嘅刀工。 係啊，我覺得好靚，真係好靚，同埋食起上嚟有啲酸酸地嗰啲汁醬，我覺得 都好嘅。 我想望下欣賞下。 唔係好食嘅嘢，我真係要色香味俱全。 都係個賣相都好重要， 個賣相好。 但係咁樣喎，嗱，雖然咧你而家食嘢咧可以進翻入一個叫做正常常態啦咁樣，但係因為你而家積落嗰啲係以前食噶嘛， 係啊， 係以前食噶嘛， 即係呢個借落嘅錢啫，即係佢要還先 啊，即係你而家揾到啦錢啫，但係你之前借嘅。更多嘛，咁、 啊、 所以咪系咁系咁， 系啦，还窿啦，要所谓叫做。 好似我识得有个朋友个小朋友咧，咁佢身形真系人哋嘅 double 啦。咁我但系我见佢有时食嘢咧，真系唔系食好多嘅啫。咁、就因为佢细个嘅时候，佢长辈啊，比长即系长长辈啦，上一代又系咁执佢食嘢啊嘛。咁因为已经入晒去啦嘛，咁嗰啲咪咩咯？ 我又唔觉得系啊嘛。 系啊，佢细个嘅时候咧，第一佢系咁着衫，系咁食嘢。 即 系咁着衫系咁食嘢， 着衫 即系就一少少风，快啲着多件，快啲着多件， 哦，即系惊佢，保护佢。 咁我见到个文章咧，咁我唔知帮唔帮到啦。嗱，佢话如果有阵时咧，你真系好想食嘢咧，有一啲叫抑制食欲嘅食品，咁咧食咗咧，你虽然咧唔系真系食咗啲好饱嘅嘢，但系咧都会有一种饱肚嘅感觉。 嗯，你有冇噶？有冇呢种方法噶？ 我 哋自己讨论下先啦。 有我有， 你请讲。 系你食咩？ 我而家每晚煮餐煮菜啊，即系食饭之前咧，我系食一大盘沙律，包括有青椒啦、蘑菇啦、菜啦咁样， 系 好大盘嘅。 点解你要咁样咧？我觉得你真系过瘦。 一次正餐咪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佢唔需要咁样啊，即系啊，大佬真系唔需要咁，因为你好 fit 系啊。 跟住先再食少少饭，即系大约系半碗度啦。 你小心啲啊，就唔好落入去嗰个陷阱，就好似阿徐 Sir 咁讲啦。有好多人咧就系年纪大咗，佢就会觉得就话啊，我啲嘢要再食清啲，其实唔需要太清嘅。 太少肌肉系 冇错，唔系太少肌肉，而系嘅就系你需要啲油脂。嚟去令到你自己嘅身體裏面要系啊，但系問題係你可能就係飲嘅湯，你可能要撇咗啲油。你食嘅嘢嘅話咧，你又唔係有咁多油。 太清。 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係需要一啲油脂嘅，例如你煲一啲湯，你係可以有一啲油分喺度嘅。你話撇清曬佢，咁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係會令到個身體唔好咯，不如好乾啊！你記唔記得？啱啱我哋講過，係啊，就我擔心你係咁啫。 好， 同埋我覺得係會過濃嘅。做乜事啲石蜡？ 我整好。 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都喺啲奇奇怪怪上发出一啲好奇怪声？ 原来又噪音强又系你啊！ 佢做咩无端端你要咁样啫？ 我冇啊，我整呢度啫。 人哋喺度讲紧嘢。 总系佢，其实你唔使问边个噶啦。 系啦，唔使问阿贵。 多数都系佢，多数都系佢。 O K， 对唔住。 咳声啊，咳咳咳咳啊，嗰啲。 系啊，咁咯，所以我就系啦，就提一提你啫。 你有冇啊？ 我有嘅。如果有时我真系唔想俾自己食好多好多嘢嘅时候，我有个办法，叮。 咩办法？ 狂饮水， 我都想帮你饮，我都想。 我觉得好唔中意啊，我觉得好滞啊。 我中意， 但我想讲咧，饮水咧个效果可以持久几耐？ 我可以至少嗰一下，我唔会自己无端端走去食条雪条啊。因为有时你系嗰啲口痕， 口痕 啊，口痕，你想过口痕，你会唔会咁噶？譬如可能你四点零钟、五点零钟，你冇嘢做， 四点零最难挨嘅， 啱唔啱？ 因为又未到晚饭，但系过咗你嘅 lunch time， 所以咪有下午茶呢样嘢。 冇错啦， 佢就系食你班四点零肚饿，又唔想食，你唔觉得下午茶轻啲嘅咩？ 系啊，我知，但你轻极你都系嗰啲，其实你系唔使食噶嘛，系咪？咁我就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呢个都系佢提议嘅其中一个方法。 啊，我觉得系得嘅。 饮水， 同埋对自己身体又好，我咪逼自己喺嗰个时候 饮 水咯。 水唔能够解决嗰种欲望， 冇错。 唔系啊，但你个肚好饱， 嚼都唔使嚼。 就算你搣咗啲嘢，唔食 咯。嗱，唔系，但我会反胃啊，饮太多水。 哦，你见到你自己样都反胃啦，使乜担心啫？ 点解会饮水会反胃？ 饮得多会噶，我会啊。 你唔使好快饮噶嘛，老友。 同埋你唔使饮好多噶嘛。 你唔使停饮噶嘛，你可以慢慢落。 喂，但唔系，我想问下啦，如果饮有味嘅水得唔得咧？ 我覺得佢總之都係 水真係好寡，我都覺得水真係好寡。 唔使啊！ 嗱，其實佢提議咗幾樣嘢，好多樣嘢啦。其中一樣飲水啦，另外一樣嘢我都覺得係嘅，就係食一啲生果，譬如一隻蕉或者一個蘋果。蘋果係佢其中提議一樣嘢。 蘋果係最好。 係啦，食一個蘋果。 蘋果最好啊！ 係啊，蘋果係最好。蘋果係嗰啲佢歸咁啲冇温性嘅食物或者乜嘢，佢係平性嘅食物嚟噶嘛。我冇記錯。 哇！你好勁啊！你考中醫，你一定有94分以上。 饱个麦，系啊，咁所以其实苹果系 O K 噶。如果你话有啲咩要，你唔发觉嘅咩？就算系外国人都觉得苹果系好， 佢哋成日袋住个苹果， 冇错， 系啊， 觉得好型咯。但系学唔到佢哋嘅 苹果卖， 你有冇 发觉 其实我系唔得噶？你有時有啲人你會見到咧，外國人好興噶嘛，可能咧佢自己一個人咧喺個花園嗰度食個晏噶嘛，食完個三文治之後咧，攞個蘋果出嚟咬，我覺得好型啊！ 我都覺得係，佢特別 啊！你話唔得啫，咪 我唔得噶， 你唔中意蘋果嘅， 我唔中意，因為我覺得 我 係切咗啲蘋果， 我切埋個心啊嘛，嗰啲好 elegant 咁樣啊，最型嘅咧，佢攞個蘋果喺條牛仔褲嗰度捽涼， 係啊， 一定要捽涼。你攞塊紙巾抹就扣分啦，肉酸。 記唔記得兩小無猜裏面嗰一幕啊？係 啊， 一男一女 咬蘋果啊， 咬蘋果 啊，有寓意嘅。 啊，嗰個係 蘋果 啊嘛， 你都未講，你會唔會食啲嘢去抑制下個食慾㗎？ 佢梗係唔會啦，想問佢啫。 增加食慾就 佢就唔會搞成咁啦。 冇嘢。 不过苹果含有嘅纤维质同埋水分咧，会令你有饱肚感嘅，咁于是就唔使食咁多嘢。第二样嘢啊，我有时都会，但系唔系成日咯。佢系食只烚蛋，因为鸡蛋含有蛋白质，所以亦都系减少饥饿感。 个烚蛋 一只烚蛋都饱咩？ 滞啊！ 哦 ，OK， 我麻麻地， 我都麻麻地。 咁或者你食蛋白得唔得啊？你唔好食个蛋黄咯。 我见到佢咁可怜，我食埋佢噶。 喂，你食埋蛋壳啊？ 蛋壳唔系几可怜， 啲啦，不如 可怜。 第三咧就系花生啊、坚果啊、核桃啊、杏仁啊。 哇，坚果我中意啊，我中意啊。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水啦，即系先生所讲啦，水会令人咧产生饥饿嘅，饮得太少水咧会有一种好似饥饿，但系其实唔系饥饿。 冇错，我正系想讲呢 样嘢。 系啊，其实有时候我哋会搞错咗嘅就系你系肚饿定系其实你口渴。 嗯， 那個感覺都是差不多的。咁但係咧，如果當你飲咗水之後，你發覺你唔肚餓嘅話，即使頭先嘅你係搞錯咗，你係假肚餓。 佢咧，你飲完水等十分鐘，睇下仲有冇飢餓嘅感覺，先再決定食唔食嘢。 係啊，嗱，飲水就係十分鐘咯。跟住咧，如果你食嘢嘅話咧，係二十分鐘喎。你知唔知啊？你食嗰啲嘢嘅話咧，其實佢二十分鐘先至可以話到俾你個腦聽嘅就係其實你飽啦。 食嘢都 係 食得太快嗰啲咧。 食得太快，根本你就唔知道，其實你已經過飽了。 過飽啦， 食個下午茶啫。 咩啊？ 有成十分鐘， 俾啲咁嘅藉口自己， 食 個 下午茶啫，係咪啊？ 食完西多啫， 你唔好成日狂風掃落葉咁得㗎。 我冇啊，我真係冇啊。 我都覺得你冇，唔係你係好奇怪嘅。你朝頭早食嘢咧，你就係好滋陰嘅。係 啊， 但係你晏晝咧，我都見識過你狂風掃落葉，可以喺三分鐘裏 食 曬 一碟大飯， 係啊，一盒飯， 一盒飯。 咁嗰下我都覺得係 個客，我哋拍停咗，咪佢食埋 嘅。我檢到啊自己先。 係啊，你食飯盒嘅時候。你好似啲癲狗 啊，老狼狗，癲嘅老狼狗， 老狼狗已經可憐啦，仲要癲嘅老狼狗， 你有冇見過？ 我冇， 狗要瞓， 我從來冇見過。 我講俾你知啊， 喂，同埋狗食嘢好犀利，佢唔能照噶，喂，咁吞係咁吞， 佢唔使照之餘嘅話咧，你唔可以掂佢噶， 係咬你噶， 係啊，有啲狗咧，總之就係 即係佢個地盤，佢啲嘢， 唔係 佢 食緊嘢， 佢譬如可能你擺低兜嘢啦，佢埋咗佢啦，佢埋咗佢嘅話咧，佢懟咗個頭埋嘅時候咧，如果你想嘗試攞佢， 係啊， 咁樣啊， 係啊，即係佢驚你攞走佢啊嘛， 係啊，咁跟住咧。就要試下，就用個假手咧，去咁樣去 鉗佢啲嘢， 唔係去試下佢，跟住你慢慢訓練佢先得噶。 嗰只狗係你識唔識嘅先？ 但係你一定要訓練嘅。 佢話老狼狗啊嘛， 我唔識嘅，我唔識嘅，但係我見過佢哋話點樣要去訓練，唔可以俾只狗咁樣嘅，因為佢自己嗰個即係服從性太過即係太過緊要，一食嘢嘅時候咧，佢都好似你咁咯，癲狗咁樣， 失去常識， 所以係要訓練嘅。不如我帶你去訓練啦， 都好啊， 喺個 trainer， 食嘢嘅時候冇咁快， 我想學埋跳火圈， 同埋輕輕手手， 同埋棒棒， 頂波波，攞個鼻頂波， 同埋恭喜恭喜， 我最中意頂波， 恭喜恭喜得唔得？ 唔学， 新年带佢攞利是， 我净系学顶波。 哎，早晨，听讲风骚爆嘅，三号强风信号仍然延续。 10:29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7月1日公众假期嘅早上吓，29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今日咧吹偏东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先听咧10:30新闻报告，翻翻嚟我哋继续风show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朝早喺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国家主席习近平监誓之下宣誓就任。典礼喺朝早10:00举行，习近平抗礼，由李家超陪同进场。现场奏唱国歌之后，李家超上台宣誓，他举起右手以普通话读出誓词。习近平进场和监誓的时候佩戴印有国旗的口罩，现场人士亦都佩戴口罩，座椅保持一定距离。在湾仔会展外的港湾道，有大批军装和便衣警员，穿着灰蓝色制服的反恐特勤队和警方装甲车亦都有到场，在场警员不时截查行经车辆。至于传媒要进入在会展外的传媒采访区，要出示证件登记身份，亦都不准带同雨伞入内。警方出动警犬并检查传媒的随身物品。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星期会在下午5:00维持。强烈热带风暴浅波在过去几个钟继续向西北移动，相关雨带间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猛烈的阵风，本港普遍吹强风，南部风势较大。至于随后会否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说要视乎浅波的发展和本港风力变化，会密切监察。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本土新冠确诊病例，分别是安徽9宗、山东2宗、江苏1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病例就有151宗，包括安徽98宗、江苏25宗、山东11宗、辽宁7宗，天津、浙江和湖北等都有个案。内地寻日无新增死亡病例，亦都无新增疑似病例。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0:00，强烈热带风暴浅波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4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过去几个钟，浅波继续向西北移动，其相关的雨带间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普遍吹强风，南部风势较大。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下午5:00维持，随后会否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就要视乎浅波的发展和本港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浅波的动向。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昂坪、横澜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5、75和6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周末影院《公分》 今个星期登场人物是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从60年代开始，利用杂交技术提高水稻产量，对中国及世界粮食的生产贡献非凡。1968年一场雷雨，将袁隆平艰辛培育出嚟的秧苗一夜尽毁。痛心的袁隆平可以怎样走出难关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知识回社加强阵容， 怒色全球，阿 Lu 请嚟注册营养学家李奇华教你点补血。 维他命 B6 啦、B12 啦，同埋 B9 叶酸，其实都帮助制造红血球噶。 健威导赏团收藏家吴桂龙同你讲李小龙， 好打就未必靓仔，靓仔又未必好打。佢集于一身都好难揾到噶，即系喺呢个世上。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黄智谦、江欣燕、黎燕珊、海俊杰同助星主演，天后容祖儿客串演出。妈妈常姐同娥姐辛苦经营本地首饰摊档，安仔同朋友 Vivian 一起帮助他们转型。 利用内地的社交平台直播带货方式，令夕阳行业拼发新生机。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喺10点38分啊！今日大家咧放假咧，咪可以喺屋企咧听住啊，更加轻松啦。咁啊唔使 系啊，可以瞓喺度听啊，几好啊！ 可以话俾大家听嘅就系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非常非常丰富，包括咧就系一阵间咧喺我哋嘅11点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你又知唔知？ 哇，犀利啊！ 头半个钟咧，大家我哋就真系互相发问啦。咁啊之后嘅话咧，我哋就会有一位专家噶啦噃。 哇，连续由7月休息去到8月底，我哋有9集嘅节目，都系邀请4间唔同中。中学的中学老师， 哇！我哋温故知新啊， 系啊， 死啦！ 我睇你呢一个风骚学堂毕唔毕到业？ 我 今日系体育堂， 今日推出啦系嘛？ 系啊，今日推出啦，今日体育堂问啲体育运动嘅 知识， 嗯，好冇？嗱，我会 mark 起晒我哋9堂之后睇边一个正职 就。你唔早啲讲，你冇搞错，今日无端端开始， 唔使惊，一系考第一，考第二，考第三，或者你考， 所以记住三。 系啦，喂，考第咩？ 考第三啦， 好嘢，唔使加 奖。咁今日就有体育老师问有关体育嘅嘢，咁大家都一路喺度学下啦。 冇错，一齐温故知新。 12点钟之后咧，就到呢一个精彩的风骚唱不完 啦。大佬又有劲歌啊，咁样 系啊，佢又有自己填词啊。冇办法，你嘅缪斯女神仍然喺度啊嘛，系咪？你呢一隻鹹強， 咁所以留意住啦。 好犀利喎，去第度玩下喎，你有一首歌填你嘅喎，帶我唱喎 ，OK？ 陳奕迅話你今日都好犀利啊， 今日唔好犀利啊，但係我今日即係我部署咗好耐，我就 即係啃親啊你，你講嘢都會啃親。 成日嗰啲口水會啃到你自己。 唔係啊，我真係要去睇下醫生啊。 係咧，我真係覺得你吞煙係有啲問題。 可能呢一條管咧，唔知係咪粗得滯定點樣？ 邊條管啊？ 氣管啊，喉嚨啊。 我覺得，因為其實好危險㗎， 梗係啦， 好危險啦， 我同你講過好多次㗎， 好容易肺炎㗎， 係啊，吞煙其實唔係咁容易㗎，你要用好多唔同嘅肌肉，你好可能係有啲問題。 所以吞到嘢已經係一種幸福嚟， 係啊，有時真係食唔到嘢㗎， 冇錯， 冇錯，好 嗱，咁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住啦，電話號碼1872388，監後時候先打嚟，咁啊，而家暫時就未有同事翻， 冇錯， 一陣間會有，咁 可 以留 言 住網上， 係啊，想聽咩歌仔？ 我哋有大点唱，就喺12:30过后啊！大家又继续支持我哋、 啊，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听， 最好唔好啦， 唔好点俾你婆听， 唔紧要，可以点俾佢听， 点俾你听唔 紧 要，但系点解你叫人唔好点俾佢听咧？点解呢条咁样嘅咧？ 因为我衰。 即系咪先？你叫人哋点你听，咪点你听咯。 系啊， 冇俾佢听。 佢衰嘅话，得我衰佢一铺。 我唔记得佢有咩衰喎，今日。 唔系，其实通常都系你衰我先嘅。 系啊， 你衰我先，跟住我先衰翻 你。 你 有冇 听 过阿妈教佢先聊者战？ 系啊，根本就系咁样。你唔觉得你系咩？ 小句，小句。 你 唔系我哋一人小句， 我一人小句。大家讲个公道先话，大家讲翻。 我都系想平息件事啫。 都系你，系咪？哇，你真系好嘢、啊！ 喂，嗱，好啦，生活在呢个都市里边咧，有阵时咧，即系呢啲咁嘅网上的故事咧，随时发生在你哋身上。咁、咧，我都想听下啲拍档吓，你哋点睇？如果系你，你会点咧？咁样吓，好啦，因为而家疫情都严重啦，讲真咧，大家出去咧，都有时会有少少记住嘅。咁啊，话说咧，网上有人就话啦，有一日咧，有间西餐厅食嘢啦吓，落单之后一路都未嚟嘅，咁样。再吹下个伙计话啊，唔好意思，原来出咗，不过摆咗另一台咁样，咁就见到嗰台食客食紧嘢噶啦，冇错，佢虽然冇食佢嗰碟，但系你食紧嘢就一路倾偈啦，咁嗰碟饭咧就摆咗嗰个食客嘅侧边，即系台上面嘅某一角啦，咁样。我话但系佢食紧嘢，佢就算佢虽然冇食我碟啫，但系佢倾紧偈食紧嘢，我碟饭摆喺佢面前。咁我唔要呢碟喎，我要你更换咁样。咁、但系咧，佢咁讲啦，佢话拎入厨房一阵，拎翻出嚟，佢觉得仲系嗰碟。佢觉得啫，嗱，你真系唔知嘅系咪先？好，即系你如果你阴谋咁谂，佢拎入去三秒钟之后，啊，第二碟啦咁样。 系啊，有机会啊， 你点认啊？咁样，咁跟住交涉过程之中咧，嗰、那个侍应仲话想点啊？俾百几蚊你食想点啊？咁俾百几蚊你食你想点啊？即系佢加埋啲嘢咧，佢叫几样嘢嘅。百零蚊你想点啊？咁样咁咯，所以佢有啲不满就摆上网啦。咁你觉得点咧？你如果你系你会点咧？ 首先阿侍应哥哥真系唔需要咁样嘅。 系啦， 因为我觉得就唔系百唔百几蚊。 我十蚊我都可以有权啦，系咪先？ 因为个问题系唔系我错。 系啊， 成件事个食客根本佢冇做错任何嘢。 啱、 即系我只系要求嘅就系我叫咗嗰样嘢，你可唔可以嘅就系新鲜热辣，系咪？同干干净。正咁样嚟到我嘅面前咧、但系其实佢喺中间嘅时候，佢去过唔同嘅地方之后，跟住先嚟到我嗰度。 隔咗几耐唔知。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就如果系嘅话，你咪可以俾翻个比较即系新鲜啲嘅嘢。 系 啦， 咪 热 热辣辣，即系个食客都安心。 其 实 都唔 关热 热，系摆过喺人台 知啊。 唔系，同埋成件事同个食客系冇关系啊嘛。佢做错咩？ 好似我去飲茶咁，我明明叫一碟乾炒牛河，我睇住佢擺隔離台，然後擺錯，拎翻過嚟試過。 我一下就冇所謂。 我都唔中意。 係 啊， 你咩食唔食啊？ 衰咯， 梁生，你聽到啦。 系啊， 请表态。 讲个公道， 系啦， 一个人就话咁样唔接受，我就话你咁咪衰咯。喂，摆佢隔篱啫，即系其实你系三十一号台，佢摆咗喺三十二台。唔、好意思， 喂， 三十一号台嚟嘅， 公道啲讲， 都唔要啊。 如果佢嗰碟嘢， 哇，你两支， 佢嗰碟嘢手都未嚟，即系可能啱啱摆低啊，唔系。即系明我意思啊？ 佢咪 即系手都未嚟，仲揸住嗰碟嘢嘅话，咁、 啊、 又似乎冇乜所谓啦。 系咪先？谂都唔要啊！啲人， 我表个态， 佢来自西方噶嘛？ 唔系表唔表个态，而系公唔公道你、 啊。我要。 咁嗰次你点？你 记得啦，我应该要。 点解唔记得？讲嚟听下，你唔会似系唔记得嘅。 你唔想讲啫。 去勾人哋啲嘢啦。 我食都得。 我食都得。你醒着鸡包仔。 鸡包仔或者大包，一大一细。 整多两笼啦。 整多两笼大包，整多两笼大包。 你一定系咁。 其实我应该系记错。 睇住你食包仔。勾人嘢，令到我好尴尬。 几时几时啊？ 好耐之前嘅事啦。 我记得有。 系啊， 我呢个我 赢。请佢食蛋糕， 系啊， 离晒谱。 我都记得啊，嗰次 系啊，黐线， 嗰次唔知咩事，仲要系高级酒店嚟。 高级酒店， 系啊， 我同你啊，两个真系 食嘢，跟住唔知人哋捧啲蛋糕出嚟，跟住佢就点啊？你可唔可以请我食一啲啊？咁人哋又唔知点好喎，好明显咧，嗰个姐姐应该系认得我。咁跟住咧就见到佢，哇！点解带个咁嘅人嚟？ 佢话：依家呢个李小姐嘅水平越嚟越要求越嚟越低 跟住佢真系走出去，真系拣蛋糕。系啊，跟住就问你食唔食啊？我真唔食唔落啊！快啲埋单走啦、啊！你 面目无光。面目无光 嗱，讲真，如果你话干炒牛河摆一摆人哋咧，咁我系唔高兴嘅、嗯，但未至于去换呢个事实。但如果我唔喺我嘅视线范围咧，我真系会要去换嘅，系、 咁而家个情况就系喺佢唔系佢视线范围啊嘛，因为你攞过入去之后又攞出嚟， 唔系同埋嗰个时间倾紧偈食紧嘢， 系啊， 食紧嘢 咁咯，咁、就唔好同我讲埋嗰啲咩咪百几蚊，你想我点咯？唔系百唔百几蚊， 系啊啱啊， 系咪啊？就算系十几蚊嘅话，你都应该系有呢个态度噶嘛。 错啊！你好温柔嘅、 啊， 其实可以 对你唔温柔啫， 对咩人啦？ 有位朋友今日想听到呢一首歌曲啊，佢系 Fiona 想听到《同舟共济》，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又系 Sam 嘅呢一首歌曲。 与你同坐这条船，无情浪把它猛卷，满天风雨，视野未能见，乱作一大团，不知怎算，既决意留在这条船，齐齐令它不遭破损，困境挑战，奋勇地面对，令到这条船永不翻转。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定会重圆，时局定必得好转，怀着希冀再创造时势，令到这条船永久温暖。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香港是我心，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香港是我家，怎舍得失去他，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第赛斟茶，紧紧抱着吉他，青春这心里话，但要 藉著這番話，齊齊共你發泄一下。但願日後獅子山下人人團結，永不分化。 風騷快活人梁繼章、李麗蕊、馬小強同你風騷唱不完。 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傷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 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网上情缘。等待，等待是一种又痛苦又甜蜜的过程，因为你知道当你等到那个人的时候，那种快乐是无可代替。你都知道如果再等不到的话，那种痛苦是很难磨灭。一生人之中，值得等待的人，可能三个手指数晒。最后真正等到的人，可能有，亦都可能会冇。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then how can we say forever?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hatever it takes, or how my took for granted all the times that I thought would last somehow. I hear the laughter, I taste the tears, but I can't get near you now. Oh, can't you see it, baby? You've got me going. waiting for you. 网上情缘，人生有多种不同的意义，能够找到一个值得等待的人，就是其中之一。那种感觉就好像在黑暗之中，突然之间光就出现。 So many nights I'd sit by my window waiting for someone to sing me his song. So many dreams I kept deep inside me, alone in the dark. Now you Oscar 陶玉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59点跌23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3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27，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9，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47，欧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89美元，卖出1805.3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昼11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30公里，即系北纬18.4度、东经113.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上午9:30至10:30，天文台录得昂坪、横澜岛和青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76、68和5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77和80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咧喺三号强风信号下一啲渡轮服务嘅安排。咁而家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以及系中环至到红磡、坪洲街道来往愉景湾至到梅窝、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至到东坪洲、黄石至到塔门、马料水至塔门、黄石至赤径同埋香港仔至到蒲台岛嘅渡轮咧都系暂停。咁另外，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有強風措施，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的最高車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時50公里。跟進一些配合回歸活動的封路，在港島直至到下午的2點，灣仔北的多處路段繼續會是封閉的，包括博覽道、中環及灣仔繞道去博覽道的支路、龍和道、菲林明道、龍景街、龍合街、會議道、分域街、港灣道和分域碼頭街，銅鑼灣大球場徑亦都是封閉，會展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是停用，合共23條以灣仔北作為總站的巴士路線，以及大約30條途經灣仔北的巴士路線都是改道或者是縮短路程。隧道情況，各區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暫時正常。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在馬路上隨時會有突發的情況，所以要專注駕駛。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富泰村外泰楼、深水埗荔枝角道338至342号荔枝角、将军澳益明苑希明阁、红磡黄埔花园金柏苑四座、长沙湾顺宁道439号顺宁居、大潭红山半岛五座、元朗 Park Yoho Napoli 25A 座、慈云山慈乐村乐天楼、跑马地乐活道四号乐活台和深水埗宇宙街5至7号。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靓歌回垂，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 星期日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欧瑞强约定你。 歌在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三号强风信号完噶，不过呢一个节目一样为大家服务嘅，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 靓女 Tiffany 坐咗喺度等大家打电话嚟，今日公众假期，等佢打个电话嚟同佢倾下偈啊，点下唱啦，你话系咪？ 你唔好成日都系望住 Tiffany 啦， 系啊，做咩啫？ 冇嘢啊 ，Mr. Wolf。 咪咯， 狼先生， 冇 错，你知唔知啊？ 唔系，我哋有两个阿狼， 情嘅 阿狼恋曲就阿狼啦，仲有呢个阿狼恋玉，呢个阿狼啊， 呢个系阿狼恋玉， 系 啊， 玉玉共啊，你 好开始 搞啊！ 你又知唔知 ？Do you know or not know？ No， 呢个环节。就由我哋三个同学仔互相 好，梁博士，你来先吧。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哎呀，请听住咯。 好， 嚟 呢一个问题咧，就系话有一句说话叫做飞黄腾达，好似马老师而家啦吓。飞黄呢句说话真正意思系咩咧？四个答案，第一，黄色。在以前是皇帝的专属色彩，飞黄意思即是升到哇你巴闭啦，做皇做帝一样咁尊贵啊。以前皇口小儿，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皇口小儿呢指小朋友，飞黄代表已经长大，唔再是小朋友向上飞啦。第三，飞黄是讲黄金个黄，意思是同黄金一样价格飞涨啊。第四，飞黄是中国传说一种骏马，意思是同骏马一样飞腾起来。有咩讲多次？第一，黄色是皇帝的专属色彩。第二，皇口小儿，即不是小朋友啦。第三，飞黄是讲黄金咁贵啊，尊贵。第四是讲一种骏马飞起来。飞黄腾达成日识讲噶啦 吓，打电话问朋友，打电话问朋友， 到底边个先系答案呢？ 我 学霸又唔睬啊，好多电话啦嘛，一讲 上我哋而家我哋暂时，我都系拣骏马， 我都系拣骏马， 系啊， 就骏马咯， 好骏马， 好啊，骏马， 我哋一齐飞黄腾达， 系咪骏马？ 我哋一齐啱晒， 好嘢， 好嘅开始，由而家嚟啦。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其 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伤，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随缘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 歌名叫做《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我们一起迈步向前。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望这考试，在这狮子山下冲刺，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送俾所有听紧嘅我哋嘅香港人，凭着信念，一切会更好。你又知唔知 ？Do you know or not know？ 谢啦呢问 题。好。想问你哋两个题目，一个咧有关于咧就数目字嘅，另外嘅就系有关于动物嘅简便题。 好，动物， 动物， 佢拣动物咪动物 咯，好唔好？ 动物咯，冇所谓嘅呢啲。 反正你都唔识噶啦，系咪？所以冇乜所谓。 嗱，今日七月一号，我觉得要和谐，和谐。 嗯，好。 OK， 好。 你块面系啊， 系啊， 冇嘈我啦，我 有。好啦，听唔嘈啦，我要问啦。 好，请发， 嚟 啦噃， 北极熊。佢嘅皮肤系乜嘢颜色嘅呢？其实你大家都见到北极熊咧，佢真系好犀利嘅，嗰啲毛啊，你喺嗰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啊，基本上系见佢唔到嘅。咁但系你有冇揭开过佢嗰啲毛里面？ 梗系冇。 系啊，嗰啲皮肤系乜嘢颜色嘅都几奇怪啊吓。A 佢系白色嘅、，B 黑色嘅 ，C 肉色嘅，即系好似我哋啲皮肤咁样嘅，而 D 粉红色。 粉红。 但佢用奇怪嚟形容喎、 啊，咪粉红色咁奇怪咯、 啊？粉红色唔奇怪啊？ 粉红诶、欸，你系粉红色嘅咩？ 咁动 你唔紧要啦，梁先生啊，梁博士你自己啦。我今日希望大家好开心， 嗯， 和谐粉红，因为我中意粉红色。 好啦，我估白色， 你估白色系咪、嗯？一个白色，一个粉红色。 Yes， 冇人装黑色，黑色，黑色， 黑色，你咧？ 嗯。 剩翻黑色同肉色， 肉色咯， 肉色你死都唔同佢一样系咪？正确答案系黑色噶， 好嘢，点解会黑色嘅？ 系咯， 我真系冇谂过， 佢系黑色噶。 因為如果你揭開佢嘅話咧，原來咧佢裡面咧 掹掹嘅， 得人驚啊！我覺得 又唔會得人驚， 你試下剃曬佢啲毛，佢變咗。 我諗係可能同個環境有關。 喂，你有冇咧見街市劏嗰啲烏雞啊？ 有 烏雞咧掹曬毛黑色嘅喎， 但扯甩佢塊皮又係肉色嘅咯喎。 是咩？ 系啊， 系、啊、喎，又可能系喎。 扯甩佢块皮，即系佢啲肉 烫咗之后， 系咩、啊、色啊？ 肉色 系肉色咯， 肉色嘅咯， 正常 啊， 系 啊， 好奇怪，我 都唔出奇，连个心都系黑色嘅，你知唔知？ 系啊， 系 啊， 佢唔使劏开噶啦， 一睇就知啊。 系啊， 我开俾你睇啊， 唔需要开心。OK， 好嘢，好， 马老师。 知唔知今日个台风叫咩名字啊？ 即系暹巴，暹巴。 我唔识，唔识。 暹巴，其实咧， 暹罗嘅暹。暹巴， 其实咧系源自泰国嘅。 嗯。 咁其实暹巴系代表咩咧？ 泰国话点解啊？ 系 A 系一种花 ，B 系一种水果 ，C 香料 ，D 食物。 香料 花， 香料 花， 香料 花。 花 有冇人中？ 花 系花， 系啦， 系 大红花。 我有睇到 大红花，系太阳， 即大红花。 在那高高天空挂， 在那天空高高挂，在那高高天空挂， 唔得嘅咩？人哋中意唱另外版本， 因为在那高高、哦、在那天空高高挂， 系啊， 好似系在那高高天空挂。 点嚟？我哋 求证下。 所有啲 Facebook 嗰啲同佢朋友， 啊，佢哋话事， 究竟系在那高高天空挂，定系在那天空高高挂？ 如果 你个版本系咩？在那 天空， 好似佢个版本， 高高 好版本， 我系在那高高天空挂， 好似佢个版本似。 但我都有机会赢 喎，系梗系有啦， 二拣一，二拣一。 咁如果边个错咗点咧？ 冇所谓， 冇我哋唔 罚 嘅，我哋今日唔罚嘅。 哦，系啊， 我 哋 就话俾我哋听啫。 和谐， 查证查证吓。 好， 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我哋一阵答半之后咧，有另外嘉宾出场。 有冇老师出场 啊？有冇肉体噶 ？Sports Day。 自细中。挽着手，你站于身后，成长中那情分多么深厚，再细心照料间，会为我担忧，从未发现，在某天必须放手。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慰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出现，谁知拖三数年，如几多改变？是说好淡忘的，记住快一点，难再兑现。面对几千种变迁。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怕在日后留下我一个人漂浮，无可挽留，懊悔间祈求互碰。仍然是要走，时间在偷， 家宣布歌词是在那高高天空挂， yeah! 请马小强向瑞姐讲 ，sorry， 我讲错， 瑞姐。你淨唔好打住啦， 充滿正能量啊！我哒哒哒哒哒哒，即系 Rocky 咁啊！ 我要道歉啊！ 唔使，小事一則啦。對於你啲咁嘅人咩？ 我正經道歉，你又正我講咩衰樣？ 你同大家聽緊節目嘅朋友，哎、形容一下我而家嘅樣， 好肉， 似啲火雞。 我错， 傻啦，玩下啫嘛， 唔得，我好认真噶， 再嚟一条啦， 俾个机会我， 好嚟。你又知唔知第二条你婆出嘅问题就系、 是？头先我有讲到就话有动物篇啦、你哋好快就已经答错晒啦。咁、我而家咧就要问下呢一样 数字篇。 我记得呢一个系曾经问过，但系唔知点解有好多时候大家都系答错。 啊，容许我提多一样嘢啫。电话号码18723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早啲掌握住，登记咗，稍后可以12点半后点唱。 冇错，你讲得非常之好，就1872388。好多时候我哋话俾人听嗰啲数字嘅时候系叫做咩嘢啊？阿拉伯数字。 冇错。 究竟阿拉伯数字是乜嘢人发明的呢？如果我不俾四个你拣的话，你可唔可以答啊？ 咪阿拉伯人咯， 好嘢，哇，真系好聪明，系就唔使问你啦。 系数学家发明， 数学家发明系咪？哦，你哋两个不如一起出去啦。 你估你题目你都答啱咧？ 但我大部分都答啱。 大部分 系啊， 你答唔啱嗰啲你唔讲得出嚟。 你嗰头先同我道完歉，呢一头你又喺度。 第十四集你错咗啦， 因为佢觉得佢道完歉就已经拉平咗，佢可以再嚣张过噶、 第十四集你错，第十五集你又错，廿六集你都系错。 即系呢啲咁嘅 人，你而家系咪叫法兰扎？ 系， 系咪叫法兰扎？ 系，绝对系。 好，唔紧要。好，嚟咁我而家就俾第四个答案、你哋拣啦吓。A 就系印度人 ，B 就系希腊人 ，C 就系真系阿拉伯人，而 D 就系埃及。 希腊 四个希腊、A 是印度 ，B 是希腊 ，C 阿拉伯， 我都是阿拉伯， 都是阿拉伯系咪？ 喂，希腊嗰啲咧系嗰啲 I 啊嗰啲数字， 你信唔信 噶？ 你信唔信？ 我中意乱撞， 你信唔信？ 我中意撞。 我嗰阵时读考古学嗰阵时就系学呢啲啦。 我知你嚟学嗰时候， 你都唔知你乜嘢古学啊？你好啦，系两个都错嘅。 咦？印度啦。 你是印度，你啦。 我唔，总之另外一个啦。 系埃及，系咪？正确嘅答案系阿拉伯数目字，其实系印度人发明噶。 点解我想问，点解叫阿拉伯数字嘅？ 你自己凑下啦。 哦，原来你唔识。 系啊。 sorry。 系啊。你又识咩？你又识啊？ 我识啊。 在那高高天空挂，你识唔识啊？ 好，我又问多你哋一条。 好。 吻，接吻嘅吻啊。 嗯。 即系口吻，其实咧。呢、这个字原本的解释咧，系你身体嘅一部分。A 系你嘅上唇 ，B 系你嘅下唇 ，C 系你嘅嘴唇 ，D 以上都唔系。 有咩分别啊？嘴 上唇 就系 上面一片咯， 嘴唇就系两片啊。 系啊， 口你个 吻 字啊， 我估系嘴唇咯，我估 口蜜 上唇下唇。 以上皆不是啊！ 以上皆不是， 以上皆不是。 嘴唇， 以上皆不是。 OK， 揭晓啦吓， 答案 嘴唇。 嗯， 你又喺度秒。 好啊， 好， 真系好好啊！呢个问题，即系问得好好。 翻嚟有老师出门， 系啊， 老 师嚟啦。 今日体育科， 系啊，佢系嚟自李求恩纪念中学嘅体育科啊，李 Sir 问我哋关于体育运动嘅小常识。 人有几多烦忧，才发酵出红酒。入到口，甘苦也被逼参透。澎湃喝到唇口，忘记了却还有。愁绪到肚里相衬，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口，连消化是光每滴愁，浓度就似烈酒。味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 发苦滋味、痛苦记便记。昂贵光阴如水，茶也千得如水，是你的心境有道你的嘴，嫌弃你痛爱你是谁，如何业雨露水，就似酒正蒸发愧疚的眼泪，唯望 方面叫做上善如酒，杨之洋呢一首歌曲啊，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嘅，30度嘅温，相对湿度75%。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公众假期七月一日嘅早上啊，先听咧11: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有你又知唔知啊？今日咧有嘉宾啊，来自学校嘅老师啊，问我哋体育科嘅问题，咁啊留意住咯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迫割让，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百年奋斗史，记载了香港同胞作出的独特贡献。有史以来，香港同胞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香港回归祖国亦都开启了历史新纪元。在祖国的全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习近平赞扬香港在回归之后，在祖国改革开放的壮阔洪流中，敢为天下先，敢造弄潮儿，发挥连接内地和世界各地的窗口作用，为祖国发展作出贡献，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继续保持高度自由开放。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朝早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监视下宣誓就任。典礼在朝早10:30举行，习近平抗礼由李家超陪同进场，现场奏唱国歌之后，李家超上台宣誓，他举起右手以普通话读出誓词。新一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带领之下上台宣誓，由国家主席习近平监誓。一众主要官员由新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带领下读出誓词。陈国基同一同出席宣誓仪式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早前感染新冠病毒，其后康复。宣誓之后，各主要官员逐一向习近平鞠躬。在疫情下和过往不同，习近平并没有和主要官员逐一握手。另外，新一届政府的行政会议成员宣誓，并由李家超监誓，陈国基带领一众行会成员读出誓词。宣誓之后，各行会成员逐一向李家超鞠躬。澳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公布，昨日新增66宗核酸阳性个案，自上个月18日起累计一共有638宗。另外，全澳居民必须在今明两日连续两日每日进行一次快速抗原检测，在自行检测和读取结果之后，透过澳门健康码首页的申报平台申报检测结果。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3.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 是朝早九点半至十点半，天文台录得昂坪、横澜岛和青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76、68和5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77和80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一啲封路，咁喺南湾隧道咧，因为警方行动，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嘅，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就系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咧，近住隧道入口有封路，一带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咁之后提翻大家一啲配合回归活动的封路，在九龙区佐敦的汇民道介乎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的全线都是封闭。咁而港铁都有特别安排噶，港铁会展站是关闭，预计在下午的两点钟重开。咁因为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咧，以下嘅渡轮服务系暂停，咁包括有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中环至到红磡、坪洲街道来往愉景湾至梅窝、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至东坪洲、黄石至塔门、马料水至塔门、黄石至赤径，以及系香港仔至蒲台岛嘅班次咧，都系暂时取消。而最後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有強風措施，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最高車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時50公里。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以为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佢哋又能唔能够成功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天气咁热，买啲嘢饮先。 无论乜嘢味道， 有乜喜好，都系预先包装好。 我想饮得健康啲啫， 可以点啊？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崔神厨师话你知，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艾妮啊，我想约你去离岛玩一日啦。你得唔得闲啊？ 去离岛好啊，不过睇下你有几了解我，安排得好唔好啦。 我系艾妮 Ellie， 想知道阿一同埋波胜可唔可以满足到我嘅要求，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七月一号回归庆典啊，今日好开心啊，大家吓，咁啊，继续我哋节目咧，一翻嚟咧就会系李 Sir 啦吓，咪帮我提电话号码18723888，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一阵间作点唱嘅。你又知唔知道？又请我哋今日嘉宾，麻烦马小强先生为我哋介绍。 好，佢就系嚟自李求恩纪念中学嘅体育科老师李志伟老师。 李 Sir， 李 Sir， Good morning Sir。 大家好， 摩 凌 Sir， 多谢李 Sir 吓， 早晨，冇问题。 好，李 Sir 系咪都系体育科啊？一路都系教开嗰啲方面噶。 啊，系啊，系啊，一路教体育噶。 嗯，我想问下咧，体育如果我哋咧啲同学仔咧参与体育科咧，啲身体孱弱，好似马小强嗰啲咧，肚腩又大咧，你会唔会有啲特别嘅补给课程咧？要佢首先即系做下先噶。 我谂中学好少咁噶嘛，搞成咁样啊，李 Sir， 你有冇见过？ 啊，李 Sir， 我想问啦，中学同学有冇肚腩仔？ 冇啊，佢哋见到我就真系好有自信，因为我肚腩都好大噶。 哦， 见到我引以为鉴，就唔敢好似我咁样啦。 哦，即系你就会教佢哋，你唔想好似我咁， 你就快啲做运动 啦，跑圈，跑二十个圈。 好 Q 啊，李 Sir！ 好啦，我哋嚟会问一问有关于嘅就系一啲运动。嘅知识啦， 系啊， 系啦、啊。如果一阵间咧我唔识嘅话咧，你要俾贴士我喎，李 Sir。 唔系啊，你扎唔舒服咪得咯。 我就要 识，系啊， 要识路，识路， 系啊。阿李 Sir， 如果啲女同学你一叫佢跑步，佢又话唔肚又肚痛又剩，你会点啊？ 你会点样识别佢究竟系真定系假嘅咧，李 Sir？ 系啊。 其实就冇得识别噶啦。如果同学真系唔舒服嘅话咧，我就会同佢讲，不如我。打俾家長啊，睇你有冇需要。 哇！ 叫家長接翻你走，接翻你走啊，咁樣啊。 哇！ 咁就會精神翻噶啦。 阿 Sir 冇事啦， 即刻跑到快。即刻跑到快。 冇人夠膽肚痛。 好，非常之好啊。 哎呀， 好啦，咁啊，請阿李 Sir 發問問題咯喎 第 一題。 係啊， 係啦，第一題啊，俾大家熱下身先。 好 啊， 好。 好啊，咁啊，關於排。排球嘅题目啊， 好 啊，咁啊，四年一度嘅世界杯排球赛啦，咁啊，由1977年开始咧，一直咧都固定喺一个国家里面进行嘅，咁请问呢个系边个国家咧？咁有四个选择嘅 ，A 系中国，B 系日本 ，C 系巴西 ，D 系美国。 有冇 tips 啊 ，Sir？ tips 啊，通常都系啲排球强国先有机会嘅。 啊，巴西，巴西 系 巴西，巴西巴西 强国， 我哋仲讨论紧， 我可以错噶嘛，李同学， 排球强 国系啊， 我马小强古斯巴西 ，D 系咩话 ？D 系美国。 系 排球强国 有冇分呢个世界杯有冇分系男子排球同女子排球噶？ 男女都一齐嘅， 哦， 都系问下我呢个问题啊，系啊， 记唔记得我同你参加嗰年系去边度打 啊？尼罗河啊嘛，你唔记得咩？系啊， 尼罗河系属于边度？近边度多啲啊？近巴西系嘛？ 系啦，尼罗河喺边咧？ 阿 Sir。 唔係啲事， 阿 Sir 都想窒你啊！連李 Sir 都想窒你，我話： 哎呀，巴西，我揀都係揀巴西。 1977年開始， 應該唔會係中國啦嚇。我覺得因為日本定係美國， 日本，我揀日本啦咁。 我揀巴西。阿梁同學， 我咁啊。 你成日我頭暈啊！你 我估中國 打電話俾家 長，我頭暈啊！要打俾家長。 冇啊！ 嗱，咁馬小強就估巴西， 我估日本， 日本我估中國。 有冇人中？ 答案 有人中嘅， 係 唔通係我？ 答案就係日本。 係啊！ 嗱，點解咧？係有原因嘅。咁啊。日本女排咧就喺1964年东京奥运咧就赢咗冠军啦，咁啊男排咧就喺1972年嘅慕尼克奥运会咧都赢咗冠军，咁于是日本个排球协会咧就喺1977年咧就向国际排联咧就申请咗用150万美金咧买晒以后所有世界杯男女排球赛嘅永久主办 权， 永久啊， 系 冇错， 点我谂 都系日本。 谂唔起嗰套排球女将嘅咧，嗬？ 同埋东洋魔女啊嘛， 系 青春火花， 系啊。 V I C T O R 威，杀你五百威。 哦，明白明白，好 好，阿 Sir 来吧。热身热身又唔计分啊呢条。 好啊 ，OK OK。 第二 条奶嚟 嘅，系啊， 第二条啦， 由佢啊。 好嗱，第二题咧就系足球方面嘅题。 系， 嗯， 啊，咁啊，首先足球场上面咧有个小禁区噶嘛，个小禁区系俾龙门开死球嘅时候。 系系冇错。 咁然后咧有个峨眉穴噶，咁峨眉穴有咩用咧？咁样，咁啊 ，A 系呼应翻中圈嗰个界线啦，令到成个足球场嘅界线更加美观嘅。B 就系十二码嘅时候用嘅，咁啊只有主射嘅球员可以入去。 嗯、 C 就是保护龙门用的，咁啊喺龙门喺嗰个区域接波嘅时候咧，就避免身体受到任何接触。D 就是帮助啲球员咧增加对呢个龙门嘅距离同埋位置感，就算背向龙门啊，都知道龙门嘅位置，提高佢哋入球机会。 李 Sir， 首先峨眉穴喺边我都唔知道，你知唔知道？ 我知喺小禁区一个小 咁小禁区喺边啊？小禁区系角球嗰个位嘛？开角球嗰个位 唔系唔系唔系龙门正中 门， 龙门对住个小嗰个小禁区哦，有大禁区就有小禁区噶啦， 系啊， 系啦，冇错冇错， 死啦！我都唔知峨眉穴喺边， 我估啊。会唔系 B 咧？等佢开 十二码， 开十二码嘅时候咧，就系得射嗰阵先入得去啫嘛。 唔会，我估唔会。 咁系乜嘢？你觉得？ 咁我估呢个。 阿 Sir 呢条计唔计分噶？ 计分噶啦。 哦，呢条可以计分啊！ 头先都计分啦， 傻仔。 我估 B 啦。 考试分要计噶呢个。 哦 ，OK， 考试分要计噶。 D 咧 ，D 系乜嘢啊 ？D 系距离感啊，增加距离感。我觉得呢个都有啲似。 我都觉得系。冇理由美观嘅有冇睇？ 绝对唔系美观， 系啦，绝对唔系美观，亦都唔系保护。 我一系 B， 一系 D， 我锁定呢两个。你揀咩啊 ？D， 你揀 D 啊？ 嚇，增加嗰個乜乜乜乜乜乜。 哦，咁啊，咁我揀 B 啦。C 係咩啊 ？C 係嗰個保護 龍門 啊。哦 ，OK， 我估 B。 龍門唔使保護啦。 我估 B 要噶。 唔係，如果有人衝撞龍門，咪罰佢咯，趕佢出場。 佢已經受傷啦。 佢未必受伤嘅，可能断咗只脚啫。 D 一 D 一 D， 好两 D 一 B， 系啊，两 D 一 B， 两 D 一 B， 今次都有人答啱。 嗯，唔通又系我？ 答案 唔通系 B？ 答案系 boy。 系啊 ，boy boy。 你本来想估 B 噶，你跟咗佢，你跟咗佢。啊， 原 来踢 波咧，都有个规矩嘅。 系 射十二码嘅时候咧。是所有的球员啦，除了主射和龙门之外呢，是都要离球十码的。但因为呢个十二码点呢，他们大禁区那里不够十码，所以就划了个峨眉穴呢，就等啲其他球员呢就不可以入峨眉穴，即是离球。 射波那就可以入了。 明白。 他掂了波之后就可以入了。 哦。 咁其他另外那一队那些人就排晒喺度，跟住揞住。 嗰啲就唔係十二碼嚟嘅，嗰啲係分嘅 罰球，罰球 一般罰球，係啦。 好 ，OK。 嗱，你再係咁嘈，我趕你出課室㗎，李麗蕊。 我真 係 想知。 我哋問阿 Sir 啊，你問阿 Sir 啊。OK。 第三題， 第三條啦， 專心啲，同我專心啲啊。 聽到未啊？ 對唔住，我第三題。 OK， 第三題啊，呢題就。好啦，咁就以下边一个球类呢佢速度最快。 嗯。 咁啊 ,A, 高尔夫球。 嗯。 B, 网球。 嗯。 C, 壁球。D, 羽毛球。 好问题啊。 哇。 我諗一系高尔夫球一系壁球。 其实呢我心目中呢就系嗰啲叫做垒球定棒球。 哦 ，OK， 嗱，垒球、棒球都唔够呢四个球类快， 咁犀利， 都唔够啊！我即系佢第五快啊，即系 速度啊！ 我估高尔夫球、 网球、高尔夫球同埋 羽毛球， 羽毛球啊！ 我拣羽毛球， 我估高尔夫球， 佢拍嗰下好劲噶， 我都想试下， 真系呢个声啊！ 速度 好啊， 佢扑咁样， 系啊， 羽毛球、 壁球、网球。同埋高尔夫球啊！ 阿 Sir 啊，基于我咧已经系零分，可唔可以呢个出王牌啊？ 呢个咩啊？呢个系 我出王牌， 即系话 阿 Sir 有 出 王牌噶， 即系赢唔系我赢咧就两分，输都系两分。 系啦，冇错，即系负二分咯，佢会好唔好啊？李 Sir 计落我哋九个， 但系佢冇所谓。如果都系零分咧，佢负一分、负两分，佢冇所谓 嘅，冇所谓噶， 因为佢系 紧要啊！我哋去到后屘都有态度分噶嘛。 哦、太道粉， 我都会俾翻太道粉你。 你有个太道， 你佢真系无端端出 我，我收翻，我收翻， 冇得弹弓手出咗王。 阿李丽月估咩话？ 我估高尔夫球， 我都估高尔夫球， 系两高尔夫球，一个羽毛球，有冇人中？ OK， 嗱，咁啊都有人中，你哋真係好高水平喎。不过咁啦，我今次就将逐个系点。 你就一就我啊，我嘅心脏负荷未必好好。 你同我系咪唔舒服啊？ 诶、哎，冇冇冇，我冇唔舒服，好精神，请讲。 答案，请 讲。 咁啊，嗱，高尔夫球咧就最高时速咧。就是 349.38 公里， 哇， 是由美国的 Ryan 所保持的。 哦、 好啦，网球呢就由澳洲的 Samuel 就263公里。壁球呢就是澳洲的 Cameron、 嗯、 就是 281.6 公里。 哇 ,349,400, 羽毛球 ,400! 羽毛球呢咁啊，大家识啊李宗伟啊，系咪？ 识 ，friend 啊，李宗伟系马来西亚的高手啦，咁样。 劲啊， 400。 他的殺球速度呢是456公里、 yeah! 不過他都未是最勁、 啊、 最勁那個呢就是他的一個隊友、啊、叫陳宏雲、啊 嗯 啊、他是一個雙打的世界冠軍，他的球速呢殺球的球速是493 公里，哇真的很厲害、啊、 跑車都追不到、啊、 好 像跑車真的 很厲害、啊嗯、太快過跑車，所以都是羽毛球追快、 啊 yeah! 咦剛才好像我出黃花 同學好似個心冇事啦嘛，而家 冇事，而家 心冇事。大Sir，你記住你有態度分㗎嚇，嗰啲囂張屎囂屎嗰啲人咧，你記得扣佢態度分。咁我出黃牌，態度分要扣兩分㗎，知唔知啊？ 冇錯，你唔使擔心啊，李Sir佢含咗離底遠。 冇啊，我聽到有同學係對於以前嘅同學有啲意見係嘛？覺得佢扮嘢。 我都覺得佢係啊，算啦，好有得佢。第三題李Sir， 第四條啦，第四條。 啊，第四題係第四題。 系啦，正话嗰题系球速最快啦，咁、嗯、跟住呢题咧就讲啲最慢嘅纪录啦。 好， 咁啊考下大家啦，马拉松比赛啊，咁啊42.195公里啦，咁样、 嗯、 最慢嘅纪录系几多咧？大约啊，系啦，咁啊 A 54小时，B 54日，B 54星期，系啦， 系啊，佢系跑 星期， 系啊跑 ，C 系54年。 哇，唔系 A、B、C 三个揀一个， 小时日跟住 年，咁一定唔会54年啦，我觉得 好难讲嘅，佢可能系 你爸都唔会54年啦， 54年死啦，系啊， 嗱，留意你嘅态度啊，你唔可以话啲运动员噶， 我先至唔惊啊， 阿李 Sir 啊，吓同学吓， 系啊，李 Sir， 头先系你哋又话嗰啲咩唔知54年会死，呢啲态度好差 咧，咁你拣一个。 咁如果一般人都唔止54岁嘅， 但佢唔系由零岁开始 跑 嘛， 唔好玩我啦， 冇，乖乖地啊， 咁我估中间啦，54日咯。 C 系乜嘢 ？C 系乜嘢？ 四年 啊， 唔 系唔系唔系 ，D 先系54年啊， 冇 D 啊， 54年 系咩？再讲一次啊 ，Sir 唔该。 啊 ，A 系54小时 ，B 系54日 ，C 系54星期。D 系54年，系啦。 星期54星期， 我拣54小时。 嗯， 我估日咯，54日咯。 系 54小时嗰啲终点嗰啲走晒， 咁你可以照跑噶，照跑都得噶啫，系咪啊？系咯， 态度好啲，我哋态度一齐好啲。 O K， 系啦，乖啦，咁就乖啦。 好，即系有人拣日，拣日诶， 我拣小时， 小时 日。 有小时有日有星期嘛，净系冇人拣年嘛。咁我不如讲下呢个故事先啦。 好啊。 咁呢个故事系发生喺1912年嘅奥运会啊。 系。 1912喺瑞典嘅斯德哥尔摩嘅奥运会啦。咁啊，呢场马拉松赛事咧就系、都好高温度啊，就系40度噶。咁啊，有半数嘅跑手咧喺中间系真系中暑咁样噶。 嗯。 咁其中有个日本跑手咧，日本跑手叫金律43咧。咁佢咧就跑到中間咧就中暑，於是咧就俾附近嘅居民接咗回家休息。 嗯， 係啦。咁其實佢去休息嘅時候咧，醒翻嚟已經係第二日嘅賽事啦。 嗯。 咁但係咧個故事就係咁樣，賽事嗰邊咧佢就見唔到佢衝線，就於是咧就當佢係未能完成啦。 嗯。 咁啊一直都冇留意到咧，原來呢位仁兄咧係 最嬲尾係有出現過嘅，即係佢本來以為呢個人兄係唔見咗嘅啦。咁但係咧，咁啊喺喺1966年嘅時候咧，就發現呢個人兄出現過，原來係未死嘅，仍然在生嘅。 即係54年， 佢跑緊啊，仲喺度。 啊，唔係，咁於是咧，因為賽會咧係喺個瑞典呢個55周年叫咩啊？55周年嘅馬拉松慶典裏面咧，就揾得翻呢個人出嚟。咁、於是咧就特意為佢安排咗個終點咧，就俾佢充電。 哇！即係54年喎、 啊。係啦，所以嘅答案就係54年8個月6日5小時32分20.3秒。 哇！呢位仁兄叫咩名话？呢位仁兄叫咩？ 金律四三， 系 啦，系代表日本嘅，系啦，唔系历史啊！ 真系唔会答得到呢条，真系 呢个 边会谂得到啊？好犀利，果然体育精神咧系永远不死嘅，系非常好啊！ 李 Sir 仲有冇多一题啊？ 如果冇啊，算噶啦，横掂而家比分系2-1， 但系你态度分扣四分， 诶，继续， 可以俾多一题， 好啊。 咁呢题就乒乓球嘅、好啦，咁啊吓大家啦，咁究竟点解乒乓球拍嘅曾经系规定系一边红一边黑呢？系啦，咁啊有四个答案嚟揀嘅。A 就系电视播映嘅时候呢，等观众更加清楚球手呢系用边一面去接播。咁 B 呢就系、是、避免呢球手利用胶面嘅反光影响对手。C 呢就系、是、避免呢作賽嘅球手咧，就用呢個膠面顏色欺騙對方。D 咧就係、是、將佢同呢個球台同埋個波咧個顏色反差好大，咁就有利於觀眾咧喺電視機見到好清楚呢個球拍同埋個波嘅位置。 嗯，我諗係 A 或者 D。 好深啊！ 呢個乒乓波咧，我嗰個球拍色咧，我曾經想諗過出俾大家，不過記得曬咯。我估该反光， 好彩你唔记得。 反光啊！ 我估反光 D 系咩话？ 我想净系要理解咧，阿李 Sir 俾我哋嗰啲选项咯，我已经需要谂四日。 所以李 Sir 最尾系咩 ？D 系咩话？第四嗰、那个？ 第四嗰个就系个将佢嗰个同个球。个台同埋波嗰个颜色嘅反差大，咁啊有利于观众咧睇直播嘅时候咧。 但系其实好多色都得噶，点解掉个红同黑咧？ 佢 反差大咯，所以佢反差大。 因为台就系 绿色、蓝色或者 蓝 色， 蓝系啦。咁、啊波就白色啦，咁样系咯。 我拣波，反光， 反光。O K。 我拣 C 啊。 避免欺骗对手嘛， 点会你睇住噶啦？ 我拣咁，我拣 D 咯， 因 为 就其实开头佢就话啫，拣 D 反手咁， 好 A 系咪啊？ 我拣唔系反光波 ，B C D 即系 B C D 都有人拣， 都有人答中啊， 系 有人答中啊吓，咁啊。就是答案是 C 的，避免欺騙對手的。因為原來乒乓球的球拍呢，它的膠的特性呢是可以令到個波呢回返去的時候是完全不同反應的。即假設我同一邊是當它都是黑色的膠啦，回過去是可以是變咗上旋或者下旋都得的。咁所以呢就為咗避免運動員欺騙對手啦，所以就規定咗一定要係紅同埋黑。咁啊喺開賽之前咧，就俾對方咧就睇一睇個球把佢紅色個膠貼係咩狀況，黑色膠貼咩狀況咧，咁啊等到嗰個比賽咧更加精彩咁樣嘅。 哦，搶知識， 點解唔俾人哋欺騙對手？ 係啊， 欺騙咁 策略嚟㗎嘛。 我哋講體育精神，嗱，同學你上體育堂都唔可以欺騙我。 係佢 話你啊， 係 佢講。 態度分你可以扣6分。 兩位同學， 而家 多謝李 Sir。 212，有冇態度分比啊？邊個同學可以俾2分態度？好，邊個同學差嘅扣兩分？ 你而家報嘅分數啊？ 212。 咁係邊個二？邊個一？ 我就系二，阿梁继章同学就系一，你就系二，啱唔啱啊？ 啱， 系啦，二一二， 啱。 好， 咁样嘅，咁我哋上体育堂咧，最紧要除咗肯学生都系做运动学到嘢啊， 系， 即系锻炼身体之外，亦都想佢哋开心嘅。咁正话几位同学都上得好开心， 系啊，好开心， 就打和啦。 好，OK，多谢老师。 我开始唔舒服啦，上。 多谢李 Sir， 唔舒服咁我下堂再招呼你。 多谢阿 Sir。 延续如轻，没深刻的过程也心领，跟你都已经再没有那起感性或爱情，用安静作回应，渐可学会无声，相爱别留下遗憾，补救一切犯错放任，不可违禁，祈求着谁也再别痛心，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回到热爱依旧，裂痕再不要继续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记住最初怎邂逅。 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啊，有呢一首歌曲《救》，洪家豪嘅新歌。我哋而家十二点钟之后翻嚟咧，仲系一个钟头嘅节目。首先咧就会呢个风骚唱不完嘅，咁跟住咧就18723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因为一阵间咧十二点半就开始今日星期五嘅大点唱嘅时间，先听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压制俄罗斯嘅牺牲品，形容系不知廉耻嘅行为。普京又话，以美国为主嘅西方世界系精英世界。在这个世界，所有其他人的权利都可以遭到践踏。中东很多国家和民众，以至乌克兰几百万人的命运就是实在的例子。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5,934点，跌45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7点，跌1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35.13，瑞士法郎0.957，加元1.291，人民幣6.706，英磅對美元1.212，歐元對美元1.046，澳元對美元0.68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1.61美元，賣出1,802.12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18.6度、东经113.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过去几个钟，浅巴继续向西北移动，其相关的雨带间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普遍吹强风，南部风势较大。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浅巴今日大部分时间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预计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下午5点前维持。随后会否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就要视乎浅巴的发展和本港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浅巴的动向。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和6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4和80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可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各区嘅路面情况，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啦，同埋一啲路面主要嘅道路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塘会。另外，新界方面，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而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入口啦，有交通管制措施噶，龙尾排到去金竹角。 公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庆祝回归嘅活动。直至到今日下午的两点钟左右，湾仔北多处路段都是继续封闭的，包括博览道、中环及湾仔绕道去博览道的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另外铜锣湾大球场径都是封闭了，驾车朋友要注意了。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昂船洲大桥中线是封闭了，剩下快线和慢线是可以行车，而车速限制是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最后环保署提提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沙田第一城十九座、新蒲岗、新蒲岗广场二座、将军澳翠林村彩林楼、九龙湾德福花园 T1 和 T2 座、青衣南晴湾三座、葵涌葵福苑乐葵阁、蓝田康雅苑陶雅阁、九龙湾彩兴苑彩汇阁、筲箕湾东熙苑耀熙阁和屯门健生村康生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男朋友咧就要去外国，上飞机之前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女朋友 ，B B， 我登机了。女朋友就回佢啦，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呢个女朋友都几识咯， 几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市民都开始系过翻一个即系正常啲嘅生活咧，咁嗰个可能个案数字咧都系会继续系有一啲嘅上升嘅，咁都希望市民喺现时呢一个即系疫情嘅情况之下咧，始终喺社会上面都存在住一定数量嘅个案啦。我哋都建议翻咧遵守翻防疫措施啦，咁同埋有病征嘅时候咧，尽快做检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上个星期个飞蛾山好似太易估啊 ，Kitty， 今个星期我哋不如提升难度啦。 思芬，你俾张迷面我睇下先。哇，咁好难估啊！ 迷面已经放咗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想同我哋一齐玩，快啲喺个 post 度留言啊！估下我哋又去咗边？ 记得留言、俾赞同分享啦。而谜底就当然要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二点，思芬、崔洁彤主持嘅《新生活》。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去到12点12分，咁电话号码18723881答半之后呢，就是我哋今日嘅点唱时间。 冇错啦。冇错啦。打你啦。 系啦，有咩心事讲就可以讲啦。 好，开始我哋今日呢个时候，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 风骚唱不完啊！今日礼拜咧，因为我哋三个咧就喺唔同嘅歌曲方面咧，就做咗少功夫啦，咁啊送俾大家嘅咁样。好，咁啊一阵间咧就有一只合唱歌曲，阿马小强为我哋一齐带嚟嘅今日系咪？其实马小强拣先嘅，不过咧我就咁、啊，如果不如一齐， 哦冇所谓，系啦， 可以啊。 因为我老师话俾我听，我唱得唔系几好， 佢唔系话你唱得唔系几好，系大家唱更加好。 系啦，冇错，同、你冇关，同你冇关，系、啊， 系咩？ 即所有嘅嘢都将佢 嗱，同你冇关，但系一阵间有两只歌就同你有关，系 啊，好， 冇错， 洗耳恭听。 原曲《Windflower》，原唱 Susan Croft， 改词小张张，新歌叫做。小心歸公。我细个嘅时候，我爸爸提醒我，佢话阿仔，你第时大咗识朋友嘅时候，如果识到一啲个样好似匹马，做嘢好似乌龟咁嘅，你就千万要小心。 龟公， 因为呢一种人，佢个名叫马头龟，简称龟公，表面上对你好好，讲好多好听嘅嘢。你叫他做乜都话得得得处理紧，其实他哋唔单止做乜嘢都做错，而且讲嘢会讲错，讲嗰下又会咳，跟住个喉咙又会滚下滚下，揾唱片又唔知揾咗只咩翻嚟。佢哋应承你嘅嘢，到最后都唔会实现噶，所以阿仔你要小心，小心识朋友一定记住呢四个字，小心鬼公。如果你咁唔好彩，同佢一齐做嘢，就要小心，要帮佢执烂摊子，因为佢除咗瞓觉，净系识食饭同埋屙屎。龟公，我爸爸叫我唔好行咁近，佢惊嗰个龟公。实会揾我笨，鬼公，我终于识到一个戴眼镜，个名叫马老师，咸咸湿湿嘅鬼公。无论做乜嘢，佢都错。云像唱片都揾错咗，真系激死我。啊，龟公，我知道我以后要更小心，唔好立乱。信佢，因为佢系信唔过。 文歌。 Good job。 好啦，咁 好警细啊！呢首歌 好警细，冇错， 同埋有少少好似嗰啲少林足球咧。 是吧是啊是啊 是啊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能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多辛苦。对你过于关心是落错药，像是期你爱护，我却不。 叫做我以为啊，好啦，12:21，马上继续翻我哋嘅风骚唱不完。 原曲 If You Leave Me Now， 作曲 Peter Cetera， 新词小张张，主唱小睿睿，歌名《漂流教室之咸强去东莞》。 去懵下懵下，好似丧尸一般。哦，那最爱有女同伴。咸强去东莞，佢好似乜嘢生意都会搞得亏本。平时最爱偷欢， 围起有四尺几，从前感受真没道理，成世做人胡扯，佢就最叻。离落可每天也提起，实际佢接棒，每次都出错，才了解他衰到死。 Chicago 呢一首 If You Leave Me Now 啊，喂，其實咧阿阿 Sir 真係唱得好聽嚇， 我係專登用啲好温柔嘅聲音， 係啊， 我突然間唔記得咗一隻惡搞歌曲添，唱下聽下，係啊， 喂，反而呢個反差仲大喎，勁啊，係啊， 唔係咩啊，唔知 乜 頭先我有啲嘢喺我喉嚨度， 係冇事啊嘛， 係咁咳，唔知啊，冇事啊， 好，好， 嚟啦， 好，跟住帶嚟呢個歌曲嚇，係鹹強揀嘅， 犀利啊 ，OK。 等阵先，唔紧要，因为咧呢一首歌系专登同我哋三个一齐合唱。 系啊， 系啊，冇错。 原曲《香港香港》，原唱陈美玲。 啊，准备啦噃，而家嚟啦吓，一二三。中的故，对唔住啊，嚟过啊嘛。 这里 系啊，我再嚟过，对唔住啊，先错咗。 唔紧要，唔紧要。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生长。有我喜欢的亲友共阳光，路上人在跑赶下赶，赶劲令我欣赏。这里有许多好处没法讲。 好，马老师， 全日食香港，香港，你永远是寻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像小岛水里躺，处处换上新装。看看那海鸥飞过自由港，海边看小岛串晚装，处处耀眼生光。这个市区的吸引没法挡。 说一声香港，香港，再有我童年梦想。香港，香港，要我不以为忘。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生长，有我喜欢的亲友共阳光。阿鸡呢边啦， 仲有呢？ 路上人在跑，赶啊赶，干净令我欣赏。 这里有许多好处没法讲。说一声香港，香港，你永远是寻梦乡。香港，香港， 你那色调难忘。 香港。香港，再有我童年梦想。 香港， 香港，叫我不以为忘。香港，你永远是寻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特别送上俾我哋所有嘅朋友。 系啊，香港真系几好啊，吓、嗯！ 系呢一首嘅歌曲，特别咧拣嚟今日咧， 就系呢个回归25周年，我哋最喜欢嘅地方。 多谢大家，希望大家继续咧为我哋嘅家人努力努力吓。 好 ，OK， 好啦，12点半先喺12点半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咁好嘅制度，冇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习近平喺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上，提出四个必须，包括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同埋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中共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特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将为港澳创造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形容一国原则越坚固，两制优势越彰显。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朝早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监视下宣誓就任。典礼在朝早10点几举行，习近平抗礼由李家超陪同进场，现场奏唱国歌之后，李家超上台宣誓。他舉起右手，以普通話讀出誓詞。警方重案組正調查昨天在尖沙咀發生的謀殺案，案中一個23歲女子死亡，警方以涉嫌謀殺拘捕一個28歲男子，他正被扣查。警方初步調查顯示，涉案男子涉嫌以刀襲擊女事主，警方在現場檢獲一把刀，懷疑與案件有關，稍後會為死者驗屍確定死因。警方說，女事主的媽媽昨天下午到黃大仙警署報案，說與女兒失去聯絡。傍晚時分，涉案男子和他的法律代表前往警署，說與失蹤人口案有關，期間向警方提供一張酒店房卡。警方昨晚抵達房間調查，發現死者浸在廁所浴缸，法醫發現死者全身有30多處刀傷。 警方又说死者和被捕男子曾经是情侣，会循感情和金钱纠纷等方向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西方国家将几百万个乌克兰人作为地缘政治游戏和压制俄罗斯的牺牲品，形容是不知廉耻的行为。普京又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是精英世界，在一个世界所有其他人的权利都可以遭到践踏，中东很多国家和民众以至乌克兰几百万人的命运就是实在的例子。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18.6度、东经113.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过去几个钟，浅巴继续向西北移动，其相关的雨带间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普遍吹强风，南部风势较大。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浅巴今日大部分时间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预计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下午5点之前维持，随后会否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就要视乎浅巴的发展和本港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浅巴的动向。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华南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和6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4和80公里。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港铁的消息了。由于屯马线大水坑站附近有外来物件影响到架空电缆，需要额外的行车时间的。那要乘搭屯马线的乘客要留意了，预留充裕的时间。重复次了，就是由于屯马线大水坑站附近有外来的物件影响到架空电缆，需要额外的行车时间。要乘搭屯马线的乘客要预留充裕时间。另外，在九龙塘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近住约道的慢线因为冧树就曾经封闭的。冧树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是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就是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因为冧树的缘故，近住约道的慢线曾经封闭的，现在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因为有警方行动的缘故，这一段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现在其他的主要干道和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的。另外提一提大家，为了配合庆祝回归活动，直至到下午2点钟，湾仔北多处的路段是封闭的，包括博览道、中环及湾仔绕道去博览道的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另外铜锣湾大球场径都是封闭了的。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的场袁咏仪。 宋佳、宋祖儿、陈赫、张超主演《盛装》。 《盛装》年度时尚盛典举行在即，鲁彬彬声称广告部如果不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就不再协助专题组和时装组做活动，兼指严海、陈开儿、为保严海顺势免去鲁彬彬在盛典中的岗位。到底事情会怎样发展呢？ 国剧夜场《盛装》 六月三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就唔係嘅，我就諗住大學畢咗業之後呢，我就做教師嘅，即係我可以教琴啊，可以教音樂歷史，我以前都教過啦 ，music theory 啦，學藝咁樣。但係好奇怪就係神推鬼拱，即係八六年我嚟翻咗嚟香港探親，有公司簽咗我，咁就參加咗歌唱比賽。 Hello。我是林永亮，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 我是李志刚。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31同步绽放新精彩，连串大型项目个个耀眼瞩目，用故事展现香港与大湾区融合新面貌。微电影出发2022，群星用歌声致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新征程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点唱时间12:08啦，咁今朝咧好多人咧已经留咗言噶啦吓，咁读一读先啦。包括咧就有 Anita 啦，佢话咧今日廿五周年回归嘅大日子啊，天公造美啊，冇落过雨，祝愿世界和平，疫情快啲过嘅。咁另外咧就有位Fiona 啦，咁头先点咗只歌啦，同舟共济已经播咗啦吓。另外咧就有一位朋友咧系Ling Lau 啊，佢各位 fans 好啊，系美好嘅一天，虽然天气咧就麻麻地。不过保持心境开朗都非常好嘅。好啦，咁好多朋友亦都继续点唱，可以继续留言吓。咁电话号码18723888已经有人打咗嚟噶啦。佢就 Hello， 喂，哈哈， 喂， 系我喺度，我系哈哈， 你好啊， 哈哈， 你好啊，我系哈哈笑啊， 咁开心嘅你把声， 我 系 啦，大笑， 一定要开心啊，嗯、开心好难过生活啊。 我哋系咪第一次倾电话啊？ 第一次有好难啊，因为我平时系重温噶咋，好、 哦、 难能够直接听到咯。 今日就放假， 系啊，佢有讲过，佢话今日咧系特别多，平时咧就系重温听我哋嘅节目嘅， 翻 紧工， 听住嚟瞓啊， 系啊，哎呀，多谢， 听住嚟瞓啊，嗯， 笑住瞓啊， 听完先舒服啊，先瞓得着。 多谢你， 多谢多谢， 系啊、嗯，首先啊，我喺赞一赞你哋个节目先，真系好有生气啊！ 嗯嗯， 系啊，非常有生气，特别喺早上嘅节目更加需要呢样嘢，你哋加油！ 多谢多谢 多谢， 系大家做翻开心开心嘅香港人，好唔好？ 好，开心， 系好。 系啊， 咁你有咩特别点唱名单？ 梁启章， 系系 把关防守得好好。 多谢多谢， 不愧为大佬张。 唔好咁讲，多谢多谢，系系 系啊， 因为 系 你可以话系光油并重。文武相全，走运全场啊！ 哇，犀利犀利，我就唔好讲，我真系唔好讲啦。 唔讲唔得嘅，你 唔好啦。 你系绿叶嚟噶系嘛，小强，你进步咗好多啊你。 我谂 住，你系绿叶，张张同埋央央就系牡丹，冇你唔得噶。你哋加埋一齐就系发出。 明 佢明佢明赞暗赞。 除咗绿叶，你可唔可以揾多一个 term 嚟形容？ 讲得好好， 好好啊，真系。 你就住嚟， 又好打又好踩，系咪先？ 系啊， 系。 不过啊，你哋两个牡丹啊，两嘴牡丹，又睇住呢只马，知唔知啊？有 费事佢食我哋啲牡丹。 迷失咗方向嘅老范两位啊！ 我冇迷失啊！ 你冇迷失，你头先唱嗰首歌，你唔知大声得噶啦！ 你哋负责悬崖勒马，勒 马悬崖勒马， 悬崖勒， 日日都勒我咯！ 唔好啦，我去到唔勒啦，扔佢落去算啦。 系啦，喂，马小强，不过你要再努再力再努力再努力，会有机会成为未来，有朝一日。或者可能唔知系唔系嘅一个 准备嚟噶，或者可能未必。 啊哈哈，其实你含蓄少少都得啫。 系啊， 真系好笑。 唔知系。 好，多谢你， 真系哈哈大笑。 你 赞 下呢个节目上下嘅团队啊，节目里面所有嘅。中醫、西醫、獸醫同埋其他專業人士啊，都能夠表現得好 豐富， 快活 人。 中醫、西醫、獸醫， 哇！今日嘅老師都幾開心啊， 非常啊，非常好啊，好配合呢個節目啊， 多謝多謝， 開心啊，佢哋好配合。你哋揾得啱，揾得好。 好，哇，真系他做我哋嘅亲善大使， 系啊， 佢简直就我哋嘅监制啊， 冇错， 佢几好啊，嗬， 佢 唔系啊，似家教会嗰啲啊。 欣欣，你觉得欣欣点啊？欣欣， 欣欣系唔系你哋嘅编导定监制嚟噶？ 都系一样啦，监制啦， 系 啊， 监制，我一齐努力啊吓， 好， 系啊， 好靓仔 啊，最紧要系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好，收到啊，大家咁， 马鼓掌啊，做多啲运动啊，你懒啊。 我懒嗱，你话我乜都得，你话我懒就唔得， 做运动懒啊，你懒， 你唔可以话， 真系好希望你哋啊，俾多啲生气我哋啊， 好啦， 喂，几时得闲啊，饮茶。 好啊好啊，一定啊，一定去， 一定去啊嘛！ 等过埋嘅疫情 约 你， 冇错，请你饮茶，你又似你。 我今日都好开心， 咁早快活啊！一齐风霜啊，勇走落去。 系啊，另外仲有你系有一个就三个月大嘅孙女，系咪啊？ 系啊， 系啊， 好得意啊！ 好，咁啊，而家就啱过咗100日啊， 好耶！非常好吓， 一个成长 嘅做妈妈，好开心。 嗯， 系啊。 好， 其实喺呢年纪里面咧，最辛苦都系多谢我嘅心腹啊！我心腹真系好辛苦，好大压力，因为面对嘅疫情咧，驮住个 B， 哇！佢真系即系嗰种压力，真系唔可以用言语表达出嚟啊！ 咁你锡佢多，锡佢多啲啦！ 你煲啲嘢俾佢， 系啦，锡佢多啲啦！ 有，好感谢佢，我喺度一一感谢各位，感谢埋心腹，感谢埋，好，我希望。唔阻你哋啦， 好啦，唔好咁讲， 希望我 Tommy 我孙女快高长大，幸福快乐， 好啦， 多谢哈哈， 多谢哈哈，身体健康， 强一次更加越强，好，大家努力加油， 多谢 你，拜拜。 好啦，另外一位 BB 咧，佢话我系 Vienna， 今日生日，当年辛辛苦苦咧，妈咪生咗我，所以祝妈妈咧身体健康，开心心啊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啲正能量啦。另外晴朗他说今天我义舅父生日想点他的歌祝义舅父身体健康祝福一家。顺便大家有 Sam 许冠业的 世事如棋。 冬雪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义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 世事如棋啊，咪争取时间，因为好多人打电话嚟啦， 啊、 我哋同李太倾偈。李太 ，Hello， 李太， 你好。 你好， 早晨， 你好。 我有冇影响心机咧？影响你哋嘅听诶嘅冇啊？ 冇，好好，把声好好听，系、啊。 好，系系。 请讲。 好。 系。我而家要讲啊，系你讲啊。 平时你系咪有听我哋嘅节目啊？ 我日日都听噶，我听咗廿几年噶啦。哇！ 系咪听 live 啊？定系会听呢个重温啊？ 因为就系、是、直接嘅，因为我喺铺头咧就。一早翻嚟就开心机、嗯，如果唔听你节目就唔安乐嘅。 你铺头做咩生意啊？ 多谢。 我开宠物店嘅。 哇，系啊， 宠物店咁正啊！ 好嘢，系。 哇，咁啊好开心咯，成日都对住啲咁可爱嘅猫猫狗狗。 有开心唔开心嘅，但系都开心多嘅，系。 系开心好啦， 系啊。 咁你有冇买乌龟噶？ 冇啊。 我哋有啊，你要唔要啊？我哋俾住你寄埋，寄埋。 太慢啦，太慢啦，唔爱啦。 系，我送你一只俾你，好唔好？ 唔爱啊 ，thank you。 马头龟，马头龟， 佢唔要。 阿李太， 我要只马啫， 龟就唔要啦。 我画俾你 啊！你要大马定细马定中马？ 冇错， 我要全部马都要。 好，俾个加大马 你。直播室嗰只 系 系 啊，系今日阿李太，你系咪送唱歌俾女女啊？ 系啊，我想送咗无奈俾佢啊。 点解啊？ 系啊， 点 解拣无奈啊？ 我个女好惨啊！我觉得佢上三个月前喺韩国翻嚟香港，临走嗰日出报告阳性唔走得， 哎呀！ 跟住喺香港 stay 多七日，跟住阴性即刻夜晚留夜买机票翻去韩国读书， 系， 咁而家又翻嚟啦，啱三个月又啱翻嚟啦，咁喺机场验咗冇事，喺酒店验咗几次冇事，点知前日出去验政府验嗰啲。又話不確定個案，我真係頭即刻好唔開心喎、啊，我係 冇事冇事。 最緊要係佢冇嘢咯，但我估不確定啫，係咪即等於要再驗多驗多次？ 佢就話要送去化驗中心再驗咯，咁、但係我女女聽日要再出去驗多次咯。 冇事嘅， 冇事嘅、 我买冇事， 系冇事冇事， 唔使担心， 身体健康啊，唔好担心。 我惊咧，如果真系有事咧，我哋全家都要去。隔離嗰只貓點樣咯？佢只貓點算咧？我真係好多嘢諗啊！會係 知道明白 嘅，驚嘅冇事嘅。 件事未發生，所以我覺得你唔好擔心住， 冇錯 嚇。但係你要有兩手準備， 都要諗定㗎啦。係啊，睇下有冇朋友。 有兩手準備， 執定曬嘢，全預備走㗎啦，已經係。 我都知你有啲嘢無奈啦，咁我就祝你身體健康，女女身體健康，好唔好啊？ 大家咁話，大家咁話， 冇事嘅，冇事嘅， 多謝你， 多謝曬，冇事嘅。 咁講，多謝曬你，李太。 OK， 拜 拜， 拜拜。 想跟你淡然去，无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止沉泪，无让往日情来留住你，唯愿可克制自己，相看却不语，可知道全为舍不得你。这一刻跟你默然对，谁知心里我说因太累，这本非真心。 明白咧，疫情之下咧，好多人咧都即系好无奈嘅。哎呀，又走得，哎呀又唔走得，咁好似我姐夫都喺外国翻嚟啦，确诊咗，而家又唔翻到屋企住啦。咁希望亦都快啲好翻啦吓。 好，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听听 Novem 嘅电话。 Novem， 喂。 Hello， 你佢哋好啊！ 你好啊！ 咁开心嘅 Novem， 开心！我见过你哋嘅，同你哋三个影过相。 几时？几时？几时？ 系会展咩？喺公展会，好耐啦！ 好耐， 好耐， 十年前啦，十年八载啦。 我见住你啲相添啊！ 好耐啦，真系好耐啦！我记得嗰次啊， 有冇攞支大头钉钉我啊？ 冇，我有同你影嘅。 点解你讲嘢要咁样？ 点解要咁样？ 系啊，点解要咁讲嘢？ 我讲咗次， 你话下佢啦。 唔系，唔系讲笑啫。 你 哋 老闆笑得幾開心？ 平時咧，我都係靜靜機聽佢喺公司，戴住個 headphone 遮住半遮住頭髮，冇咩人知。 系喎，唔可以剪短头发咯。 但今日 可 以 辣起， 系啊，冇错。你讲得真系明啦，你真系嘅，真系嘅。平时都一定要放低头发，冇俾人知。 几好笑， 但系仲要唔好笑得咁大声，而家笑出嚟，你就知啦。 系啊，间唔中你讲我就咦一声笑，我都死啦，大剂。 有冇 睇唔到嘅？ 喷咖啡落个 mon 度啊，电脑度啊。 啊，唔好意思，我唔饮咖啡嘅。 O K， 希望你继续吓开心心。 吓，开心，大家咁话。大家开开心心啊！ 今日只歌送俾边个啊？ 梗系我屋企啦，我屋企亲人啦，我两只好可爱嘅小狗啦，我个女而家仲瞓紧觉。 哇，咁好哇，真系几好 啊！放假啊嘛， 系啊， 你哋都会噶啦，系嘛？ 我唔会噶嘛，我六点钟起身啦，睇个国际新闻啦。 系啊，夜晚啊，佢 明明讲到话唔系咁嘅，明明听过你话唔系嘅， 你听佢讲 大话。 系啊，你使唔使喺度讲讲？ 我成日有听噶，梁继珍话好早起身就淋花啊嘛，我又听， 我真 系 咯， 就系啊，你乱咁啦， 系啦，乱咁， 系啊， 你唔好学埋嗰个李嘟嘟讲嘢啦， 做乜嘢啊，马嘟强？ 好嗱，好争取时间啊，呢个歌只有情永在，送俾老板屋企人，好唔 好？好，多谢， 拜 拜， 拜 拜。 怎分对错？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消失去， 不会难替代。风声里都找到我。 今日真系唔好意思啦，因为时间咧就唔系好足够，咁所以我哋每一位朋友哥哥咧，我哋播少 啲歌呢段话几好啊。 冇错，电话里边我哋有 Galaxy， 喂 ，Hello， 早晨， 有， 系 ，Hello， 喂。 Hello， 好耐冇见， 好耐冇见， 好耐冇见啦！ 嗱，呢个又系好多年嘅听众啦， 系啊， 系啊，唔少打嚟。 我三岁就听你哋噶啦， 嗱，咁又唔好作得咁大，你又唔好作到咁大，我未出世已经开始听你啊，你又唔好作得咁夸张， 闹佢啦，你哋又， 我讲过啦，闹佢啦， 呢个系咁噶啦， 喂，咁点啊？嗱，每人循例啊，讲下我哋节目啦，你哋觉得点啊？ 啊，好好好，非常之开心啦，可以听翻你哋啦，咁啊，祝你哋。一周年快乐啦！ 多谢， 咁啊继续咧听好多个周年啦。 多谢， 咁啊系啦，咁另外咧， 谭强唱歌点啊？今日 谭强唱歌点啊？咁 嗱，今日咧就硬系咧要佢准咧，佢又慢，想佢快翻啲咧，佢又快。 够啦， 人都未讲完， 你不如讲一个 speech up 版， 硬系咧，总之就唔中。 系啦，冇错，总之就系唔中咯。 系啦， 讲得好好， 硬系就唔夹。 好啊，真系。 系啦， 咁啊，算啦，算啦，算啦，佢唱咗走音，我老公都皱一皱眉啊。 佢皱眉好紧要咩？ 好紧要， 佢个标准啊。 系啊， 喂嗱， 好难。 阿 Galaxy， 我知你今日有个特别点唱，咁啊，所以咧就不如你 系 讲咗。 我想。先点唱俾我朋友阿 Joey 咧，佢前几日已经生咗日噶啦，不过我都继续祝佢呢个一直之后咧都行山长行长有，身体健康。 嗯，好 系啦，跟 山友嚟嘅系嘛？ 系啊，山友嚟噶，喂，第日得闲一齐行山啦。 得啦，你成日约我啫嘛。 我约你，约你，约你，一个疫情即刻就要约你啊，要。 要等埋有疫情完咗先，好得。 系啊， 想推你啊， 我得我啫。 跟住。 嚟咯。总之所有认识我嘅朋友咧，都点唱晒噶啦，跟住同埋丰收所有嘅听众都有份啦。三位主持啦， 多谢。 跟住另外咧，我好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小强成日都话买波鞋，但系啲波鞋都咁样摆法都会烂嘅。你几时跟我一起去跑步啊？ 答人啦， 我等阵我有电话嚟，睇我电话先。 好，始终会有一日啦。嗱，今日多谢晒 Gary 姐嘅电话啊，时间关系，咁最后送晒俾听紧嘅朋友，好唔好？ 多谢晒， 多谢晒，拜拜。 拜拜。 高温派对 Beyond 呢个亦都结束今日嘅节目噶啦。 假日快乐啊！ 我哋今个礼拜嘅节目啊，冇错， 下个礼拜一再见大家， 准时翻工。 OK， 咁先，拜拜。